萧望云带他去旅店住下，一路风尘仆仆，来不及喝一口水，谢池便打开箱子给他看一堆捆线。你记好了，除了红色、黑色和黄色，其他里面都是空的，如果偏巧被查到，能跑就跑。这次数量多，小心点。 放心，我先送出去帮你叫点吃的，等我回来晚上再带你出去。 好。等等，慢点走，小心，救命用的。 轮到你来教训我了。 啊，去吧，我先睡一觉，累死了。 晚点见。 谢池来过北平两次，没听过这里的戏。与他们一道来的还有萧望云的朋友，叫江守月。乍一看这两人的名字还有些般配。一台戏唱完，江守月起身， 我去后面打声招呼。 萧望云柔情默默地看着他。 哼，去吧。 谢池见江守月离开，抿口茶抵了他一下。他喜欢你。 哪种喜欢？ 装什么傻？ 何以见得？ 都说艺术家解风情，你倒是一点也不上当。真没感觉到啊？ 你这么一说，似乎有点感觉。 啊，相貌、身世、才学，人家配你绰绰有余。 一直觉得他对我冷淡，还以为没那意思。 冷淡是性格，眼里藏着爱意，只有你看不出来。 那便好。 看来是好事将近啊。 承你吉言。 那不能叫江小姐了，得改口叫嫂子。 哎，别别别，她性子内敛，你可别乱叫。 很快楼外传来嘈杂声，一群穿着便服的日本人闯了进来。谢池刚听到日语，手下用力紧握着杯子，萧望云握住他的手， 放松。 日本人要清场，凶神恶煞地将人们赶出去，桌椅推得颠三倒四。谢池站了起来，走吧。 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。 他刚要下楼，突然被这一声震住了。萧望云还没反应过来，撞到他的背，怕他跌下去，赶紧握上他的肩。 怎么不走了？ 那人的声音像仓促的夜半钟声，沉重地敲在他的心口，太熟悉了。谢池缓慢走下楼梯，跟着人群往门口走。只见那为首的男人身材颀长，穿着白衬衫、黄裤、黑靴，搂着戏楼老板的肩膀说话，把人吓得直哆嗦。谢池视线紧随着那人，直至他转身。他的脸上挂着戏弄的轻笑，看到了从身前走过去的女子。谢池的目光宛若一片清霜，顿时将她的笑容凝住。谢池心头一震，脚面如压重石，步步沉重。 快点走，干什么？ 日本浪人重重地推了他一下，萧望云赶忙扶住他。 哦，这就走。 白衬衫盯着萧望云的手，忽然大步过来，一把握住谢池的手腕，将人拽了回来。两人四目相对。谢池听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挣扎，他岿然不动，定定地看着这张熟悉的又极度陌生的面孔。不料眼前之人忽然弯腰靠近他的脸，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模样，轻浮地挑了下他的下巴。 哪儿来的小美人啊？陪我坐会儿。 他没死，他居然没死。难道当年他没有上山侥幸逃生了？或者是那个时候就投 投了日本人。 不好意思啊，他不懂事儿，冲撞了先生，还望见谅。 肖望云将谢池拦到身后，白衬衫直起身，手背在背后，直勾勾地盯着谢池。江守月听到动静，从后台赶过来，与白衬衫打招呼：“ 小池先生。” 这不是江小姐吗？ 什么小池先生？难道认错了？可这也太像了。江守月与他好像很熟。 他们是我朋友，望小池先生莫要为难。 为难？我为难你了吗？ 谢池没有吱声。门外又进来个穿白西装的日本人，见几位生脸，用不怎么顺溜的中国话问白衬衫：“ 这几位是？”“ 这是江小姐，江连江会长的爱女。这位是花景君。”“ 既然都是朋友，那便坐下来。” 白衬衫忽然冲老板吼一嗓子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 你杵在那儿干嘛？还不赶紧叫人收拾了！” 他双手插兜，拉着椅子坐下去，抬起腿，嚣张地把脚搭在身前的桌子上。老板吓得一头汗：“ 您稍坐呀，马上来。” 江守月与花景点了下头，微笑着与白衬衫说：“ 那小池先生慢慢欣赏，我们还有事，便不打扰了，告辞。” 白衬衫抬眼又朝谢池看过去，不紧不慢地吐出两个字儿：“ 不送。” 肖望云拉着谢池出去，江守月的司机把车开到门口接上他们，拐过弯，江守月松口气对谢池说：“ 先送你去住处吧。” 谢池没有回应。肖望云回头看他：“ 你怎么回事啊？心不在焉的。” 谢池回过神，手紧握着自己的手腕，低头不语。